那个今天节目开始呢，要先欢迎一下我们两位特别来宾啊，我们的座上客，先来欢迎一下北欧旅游局公共关系媒体经理一下，欢迎一下 Cindy， 欢迎 Cindy， 你好。 大家好。 嗯，另外呢，在我们的美女 Cindy 身边有另外的一位资深的美女的，欢迎一下旅行达人、手账旅行的专家 Lily， 你好。 大家好。 嗯。那今天呢，面对我们的这个众多的啊，好几万、好几亿的这个观众朋友们，那个问过好之后啊，一会儿要去分享你们的相关的这个在北欧，尤其是挪威的旅行经历了。 嗯， 我心想，很多人可能都还没有太多去过挪威。 对，其实呢，这个北欧呢，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 嗯， 因为在我们印象里，很多的身边的朋友说，一辈子一定要去的几个地方里的目的地，是一个梦想清单里面一定会有北欧。 你的梦想已经完。成了 啊！不，我只是完成了极光的部分，还有其他的部分，比如说 家庭梦想还大着呢，是吧？ 对，比如说是在北欧的各个国家的山顶上涂一涂布呀，偶遇一下帅哥啊。 哦，你看你的梦想还是相对比较好实现的， 对 吧？我觉得更多人的梦想还是我觉得极光这个事儿，因为据了解说是看极光真的要看运气，但是我很负责任的讲，如果跟着 Cindy 和 Lily 去的话，极光必现啊，肯定能看见极光。对，因为他们俩有经验啊，是不是？ 有经验， 嗯， 大概是几月份去就能看见啊？ 给我们 什么位置啊？ 嗯， 其实看极光呢，这几年都特别的火， 嗯、 很多的游客都会去，因为追极光去到北欧，尤其是挪威，因为其实世界上很多地方都能看到极光， 是 而挪威呢是看到几率最强的一个国家。其实我就很幸运了，我看到过很多次极光，都是在挪威。尤其是近几年呢，其实太阳粒子大爆发， 对， 看到极光的几率特别的高，而且呢也是这个月份很早，因为之前我们去宣传北极光的时候，都说是11月份到来年的3月，而现在呢，其实从每年的9月到来年的4月，都有很大的几率看到北极光，尤其是比如说 Lily 去年刚刚去的特罗姆瑟，就是北挪威的这个门户城市，当然还有其他的北挪威的其他城市，像阿尔塔呀，像洛夫敦群岛，像博德，都可以看到很强烈的极光。那么其实我在想，极光在这几年去的话，几率就是非常大， 对， 当然也要看人品，但是呢，当然要看人品。但实际上，科学的道理是要一定要天气够晴，然后呢要够黑，没有光污染。像挪威呢，就开发了很多看极光的营地，比如说会拉车带你到特罗姆瑟附近专门一个营地去等极光。还有一种呢是追寻极光，就是跟着一个很有经验的导游去各个地方，他会有一个 APP 去看哪个地方看极光的几率大，然后到那个地方大家就会在那个地方等，然后所以说其实看极光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哎呀，太好了，这个一开篇啊就跟我们来分享了这么多一些自己的经验，包括 Lily 的一些经验，那一会儿呢我们再会细细的去品读一下到底该怎么去挪威看到极光，看到极光了以后你该怎么能够通过影像设备把它捕捉下来。另外我们还会有一些除了极光之外的挪威的玩法，一会儿也要跟朋友们去细分评说。刚刚 Cindy 也说了，你看这个一般从九月份到来年的4月份，那现在已经4月份了啊，今年算赶不上了。这个赶9月份没问题，那茬可以靠谱。 我觉得9月份的行程现在就得开始计划了吧， 是是是， 对不对？ 嗯， 无论是订机票、订酒店，越早订越便宜嘛。 嗯，没错。 咱们是做什么呢？咱们是服务工作者嘛，就 是 让大家 负责任的旅行节。 对啊， 对， 就是让大家早下手，早定自己的旅游计划， 对， 然后想看什么才能看得着。您 苗山他连2022年冬奥会的票都买完了， 你怎么知道的？ 自己印的吧，那还没开票。 对呀，你说什么我都应着。 好嘞，那刚刚既然提到了关于这个预定的事情了，我们还是今天要赶紧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潮流风向标单元了，看看今天我们观朋友们会分享怎样的一条旅行资讯，还有相关的内容。来，赶紧进入潮流风向标。好了，关注到今天我们的资讯的环节啊，资讯其实呢还是会围绕刚刚我们提到的关于这个消费预定方面的一个情况。可以说呢这样的一条消息让是很多网友们炸锅了。 嘿， 那这个事儿呢出现在3月30号的下午，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发布微博说，称携程公司于3月29号向深圳消费者委员会提交了情况说明和整改承诺，承诺对于机票差价问题在于技术服务上的一些进行改进，而且平台呢表示 绝不进行任何形式的强制的捆绑销售。 嗯， 那同时当时携程的 CEO 以及华南这个地区的总经理、深圳的总经理一行三人也是鞠躬道歉了， 又道歉了。 哎哎，为什么要说又？ 携程最近道歉的几率特别的高， 就是道歉很廉价的感觉。 咱们还原一下这个事件是怎么回事啊？ 好， 现在对他们有异议的看法，主要是说这个携程目前打出的是组合拳， 嗯， 先否认再道歉。这个道歉呢，源自于不久前的携程机票退票费9000多的投诉案例。 是的， 事情的经过是今年2月，深圳市民王女士在携程预订了一个价值48422元的突尼斯8日两人私人行，由于朋友呢突然生病，在下订单不到20分钟，这王女士就打电话给携程了，希望能够取消这一订单。 嗯， 结果携程客服一直以机票已经出票为由不予取消，称如果要取消呢，得收取两个人18524元机票费作为退票费。 嗯， 当晚的11点，王女士通过航空公司官网并未查询到机票出票的信息。后来呢，王女士从航空公司得知每张机票价格啊，就是携程帮她订的这个价格是6415元。 嗯， 括号这个退票不收税费，这是航空公司的一些退票的原则， 就是，但是不收钱是吧？ 对， 嗯， 携程呢却要收取每张9262元的退票费，相当于多收了42%的票价。 这个事儿一下就炸了锅了，很多网友们看到这个事情以后就说啊，怎么回事？还有这样情况啊？霸王条款吗？是不是？这其实呢，哎呀，这个问题其实不止这一个。那么当时这个问题在于3月8日时候，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也是联合了福田区消委会呢，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予的社会监督职责，向携程深圳公司发出了监督函，并进行了约谈。携程也是按时回了函，结果，嗯，这个回函里边啊，一连有3个否认。 哦， 事情一出呢，社会各界是谴责声不断。当时人民网啊，很多的这个官方的网站，包括微博也是进行了一些消息的核实。那此外呢，深圳市的人大代表杨琴还点名批评了携程，说作为知名企业，面对问题回避事实，不愿承担必要的责任，让消费者们和今天的这个与会者们是无法接受的。携程应该要认真整改，给全体消费者们一个交代。 嗯， 那在3月26日的下午呢，深圳市市监委对于携程公司以上行为提出通报批评，并表示将会督促其进行整改。那最终呢，携程对此事进行了相关的道歉。那当然，这样的投诉其实也不是第一回了哈。 对，携程在手，看不清别想走，这是这下一段的一个关键词。 对，那关于这个事儿，咱们还是呢稍微帮帮，咱们看一段这个新闻短片。 好， 然后了解一下关于这样的一个6000元的机票费，机票退款要花9000多的一个退票费的情况，当时的央视的新闻是怎么进行报道的？来看一下。 再来聚焦携程天价退票费事件，网购机票要是买得起退不起，这让消费者真是苦不堪言。近来呢，深圳的一位王女士就遭遇了这样的退票纠纷，一张本身价值6000多元的机票竟然被告知需要收取9000多元的退票费。随后这名消费者将携程投诉至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昨天据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官方微博发布消息，携程公司已于29日向深圳消委会提交了情况说明和整改措施，承诺对于机票差价问题在技术上、服务上进行改进，并且表示携程绝不会进行任何形式的捆绑销售。同时在深圳消委会对这起事件的通报会上，包括携程总裁在内的3名携程高管向消费者鞠躬道歉。 比如3月28日啊，那么我们携程公司经过3轮的这个磋商以后，他们携程总部的高层来到深圳消委会，对这个消费者投诉的事情啊，做出了一个明确的回应。第一啊，他们因为内部机制的原因，造成了啊消费者啊这个退票费啊高于票面价格的这样的事实是存在的。 携程方面表示，首先向消费者王女士道歉。在接到王女士取消订单并全额退款的要求后，携程客服部门协调了地接社、酒店为消费者做了无损退订，但在协调机票退订过程中，客服人员未严格按照流程规范操作，导致机票退票费用出现问题。 这个消费者的投诉啊，不是一个个案，它就有一种行业性、普遍性的问题。 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王女士的遭遇。 今年2月，深圳市民王女士在携程预订了一个价值48422元的突尼斯8日2人4人行， 由于朋友突然生病，在下订单不到20分钟后，王女士就打电话给携程，希望能够取消这一订单。 但是携程客服不同意，以机票已经出票为由不予退还。如果要取消的话，就要收取18,524元的机票全损费。 当晚11点，王女士通过航空公司官网并未查询到机票出票信息，于是直接给航空公司发出邮件，想获取更多信息。 从土耳其航空公司给予的邮件得知，这个机票的单价其实是7,890港元，折合人民币是6,415元，且退票的话是不需要收取税费的，但是携程却给我们每个人却给我们收取18,524元，相当于是每个人收了9,262元人民币，等于是多要了42%的票价。 我们也注意到这起事件从最开始发生呢是2月份，3月8号深圳消委会对携程进行约谈，直到本月29号携程才正式道歉，似乎维权的道路并不一帆风顺。而我们也注意到在3月19号的时候呢，当时深圳消委会已经向携程发出了监督函，要求携程对这起事件的四大问题进行说明。第一，同一机票为何航空公司可以退票，携程不能退？第二，机票退票费竟然高于机票票价。第三，携程收取的退改签费用高于航空公司，有隐形消费。第四，携程预付款酒店无法取消，不能退款。同时，深圳消委会还表示，携程侵犯了消费者知情权和自由选择权。然而，面对这样的一封监督函，携程在3月19号居然用了3个不存在傲慢回应。携程在回函中表示，携程不存在航空公司可退票携程不能退的情况，不存在退票费高于机票票价的情况，不存在退改签费高于航空公司的情况。这3个不存在也让消费者非常的寒心。好在这起纠纷目前已经得到了重视和解决，携程方面呢也表示道歉和整改。而为了防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我们也提醒您，消费者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的权益，在和第三方平台沟通时要注意留好证据。法律专家也表示，此类案件维权难，起诉也难，我们也期待相关部门可以出台更强有力的措施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好了，刚刚看过了来自于央视的新闻的相关的新闻报道之后，我们大家对于这个携程的天价的退票费问题呢，基本上有了一个了解。 嗯， 刚刚苗山也提到这么一句话，说携程在手，看不清别想走。 对啊， 哎呀，真的是这么回事儿。 早知道你要道歉的话，你就应该一开始就应该这个态度嘛，就没有后边这些事儿了。 何必为难自己？ 对，非得让深圳这个市消委会出面，你敦促一下才解决。为什么刚才 变大欺客呀？哈， 就是我觉得一个大的企业，你品牌的这么好，哪怕是咱们吃点亏，咱们就当是为消费者解决点困难，是吧？也没什么的。我觉得比花一笔广告费要便宜的多了。 那是， 当然， 如果苗山是一个企业老板的话，一定是特别特别负责任的一个企业。 我 开旅行社吧，要不然 我上不了市 啊， 我要赔到老。 不上市，你就可以开一个小旅行社， 真的 针对建外地区的用户。 只有、 啊、 只有你 一个客人是吧？ 赔到姥姥家。 哎，天天我投诉你，你真没赔我吗？ 我 哪儿也不去。 只要投诉我一次，我就真的到姥姥家。 来来来，咱们再继续看看关于这个一些案例哈。 对， 首先2017年这事儿。 嗯，10月9号晚，演员韩雪在这个微博就晒出一张携程订单， 嗯， 投诉携程隐藏的捆绑消费。他称自己之前呢曾经多次在携程遭遇酒店订单被转卖、海外地接严重违法违规等问题，向携程投诉，除了得到一句抱歉，并无其他。韩雪怒斥携程在手，看清楚再走，引发广泛的关注。 嗯、 你看，这是因为演员韩雪他有明星效应， 对呀、啊， 所以他发的微博就被大家重视了。 人家是大 V。是吧，被重视了。当然此前呢，在2017年的4月份，一篇文章叫做一年100亿揭秘携程坑人陷阱的一个文章被刷屏。文章说呢，这个当消费者们预订飞机票的时候，会被携程默认加入酒店的优惠券、机场贵宾休息室、航空险、接机服务等等附加服务，那么预订的高铁票会被加入30元的一个优先出票服务。 哦，结果这个文章出了没多久，一个名为携程黑板报的公众 众号就该文章进行了一个说明。 嗯， 那怎么说呢？经核实，该文系今年四月发布的旧文，文章内容并不属实，存在着诽谤嫌疑。根据查询结果，今年四月发布的原文早已经删除了。同时，文章标题“一年一百亿”揭秘携程坑人陷阱部分抄袭了被删除的原文，一百亿是纯属造谣诽谤，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 那携程声明当中也表示说啊，这个携程在 PC 网页端还有手机的客户端当中，包括像是电话预订渠道里边均不存在文中存在的问题，并且也按照此前向中消协承诺的四项整改措施内容一一截图还进行了认证。 哦，所以说携程这套路哈，就是先否认，这是一贯套路。 但是否认了以后怎么办呢？那吃亏的不还是用户吗？ 对啊， 对吧？ 这消费者投诉携程旅行网主要集中是在以下四个问题上。 嗯， 第一个问题就是航空公司可以退票，携程不能退。 啊， 第二个问题呢，携程退票费高于机票票价，就是刚才咱案例提到的。 啊，对。 第三个呢，是携程机票改退签费用高于航空公司。第四呢，携程预付款酒店订单取消难。 嗯，所以这几个问题呢是比较集中的。那因此呢，我们也给朋友们去规制的规制啊，对应的有四个案例给朋友们来去做个提醒。不管这个案例它是否已经去结案了，不管这个事情是不是已经去完美的进行一些疏导或者是结束了这个事情， 嗯， 但是曾经它发生过这样一些真实的事件， 对， 那所以我们要抱着这样的一个很负责任的态度，跟朋友们分享一些应该如何对自己的消费负责任的一种理解，或者未来我们应该该怎么办，擦亮双眼哈。 嗯， 案例一。机票费啊，这个退票费高于票价，刚刚提到这个机票6415，退票费9262。 嚯！ 对，这个当时刚刚我们也提到过导火索了。当时这个女主角啊，王女士表示说了，她抱着一种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跟携程沟通，但携程的客服呢，啊，投诉专员态度非常的傲慢和恶劣。那在沟通不到十分钟的时间里边呢，直接挂了电话 啊。 她作为消费者的话，她觉得在跟携程沟通当中。是一个很绝望的感觉。 嗯， 虽然抱着一个积极态度去进行问题的解决，但是携程却给到我们的回复都是一样的。因此王女士认为说，感觉自身权益和尊严受到了极大的侵害，强烈要求携程全额退款并且书面道歉。 对，不能只让我花钱的时候对我笑脸迎门，对吧？ 他花钱的时候是自行点击上网浏览， 哦，也没人冲我笑， 并不需要笑脸迎门。对， 得就是 他现在倒是开门店了， 哦，开门店了， 携程开了好多门店。对， 那就是我以后投诉都去门店投诉是吗？ 我觉得他们可能是为了准备的吧，就投诉有地儿，投诉有人，投诉有门。 我觉得那个在门店工作可能薪水 是吗？ 薪水比在 online 上要高一些。 这个我们不太去好推测是吧？啊， 以前我总觉着投诉无门啊，现在好像有门店了，就是给我准备。咱们再看看案例二，咱们刚才说了，就是很多消费者投诉携程旅行网，主要问题有四个方面嘛， 啊。 我们根据每个方面给一个案例。 嗯， 刚才提到的第二点就是携程的退票费高于机票的票价。 嗯， 现在就有一个案例说，同一个航空公司的机票，携程只退50块钱，航空公司呢？只扣80块钱手续费 啊，这可差了姥姥家去了哈。 咱就说算是一个国内机票也得至少几百块钱。 啊，是啊， 人家航空公司只扣80块钱，结果携程所有的机票只退50块钱， 就是那基建费呗。 对，够狠的。哎，税哈，机场 就是那50啊， 那够狠的。这还不是他退的，这还是国家退的。 真是的，跟他没关系，这钱根本就 对， 他根本就没出票，就是生，就可以说我们猜测是不是又生吞了那个机票款。 对啊， 是吧？ 这个深圳消费者王女士在携程旅行网上购买机票，因为时间原因呢办理了退票。 嗯， 携程收取消费者退票费是1585元，只退50块钱的机件燃油费。 你 看 消费者打电话咨询航空公司，航空公司就说了，办理退票我们只扣80块钱手续费。 这怎么办呢？那能不能够跟航空公司说我直接跟航空公司退票呢？可能也是不太行。 其实是这样的，你在携程上订票， 嗯， 就相当于是一个机票代理点儿， 嗯，对 吧？ 对， 所以航空公司所承办的这个原则就是，您在哪儿买的，在哪儿退。 没错， 嗯， 那也就是说呢，有时候我们在航空公司官网或者是客户端买的时候，您找航空公司直接退没问题，但是您要找的第三方的卖家去买的票的话，那您想要退改签，都请去找着第三方的卖家。 嗯，对，而且其实我还想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机票的这个问题，我们之前做节目专门做了一期，所以我最近特别熟这个事儿。 嗯嗯嗯， 比如说王女士的这件事儿，她说跟土耳其航空公司有过一个交流，说航空公司并没有那么高的要求要扣那么多钱， 嗯， 但是人家说的是在我们的官方网站上，或者是在我们这怎么说呢，土耳其专门的人家公司的官方电话预定这些 渠道， 这些渠道、 嗯、 人家都是依照这个准则的、 嗯、 但是不同时间段你买的，你可能选的舱位不同、 嗯、 哪怕是同一航班价格不同，退改签的政策也是不一样的， 那是肯定的， 就更不用说您在机票点儿，所以他并不知道机票点儿和航空公司是什么协议， 没错， 所以你不能说我跟航空公司问了啊，这个规则是扣多少多少钱，这个机票点一定执行吗？我觉得也未必， 这个不适用、啊、 对 对对对， 所以其实啊你再怎么投诉， 我就是建议你在官网买是吧， 我其实是建议大家买的时候，无论是第三方网站还是电话、 嗯、 电话的话您可以问问客服这个退改签什么政策、 嗯、 如果是跟官网上看价格的下面一溜小字儿，肯定是有退改签政策的， 对对对， 您点开看看，点开之后您拿手机截个屏，这以后就是一证据， 看清了再走， 对吧， 对吧， 看清了、嗯、哎，所以韩雪这个总结挺好的， 挺好的，对，我们给韩雪鼓掌 给你打电话 给你打电话，对对，那其实呢对于这个事儿来讲，咱看看另外一个事儿啊，同一航空公司的机票刚刚说这个退费的问题不太一样，还会发现有改签费会高于航空公司的， 嗯， 携程呢某某消费者在携程订了南方航空公司售价为7366的一张机票后呢，因故想要取消该机票，因此咨询携程说，那么这个南航规定啊，取消只退还1092元， 哦， 对， 七分之一， 对，但是呢携程呢要求说承诺机票改期费为800元，没有额外费用，但是在消费者们在真正改期时候，除了那800元的改期费之外，还要再额外收取1300的一个费用，但是不肯说明收费理由 啊， 这个 太狠了， 太狠了，我就干收啊， 这个太狠了， 你就得给， 对，这个携程我们也知道它是一个出行的一个比较便捷的一个网站预订通道，所以不光有机票，同样也有酒店的问题， 嗯， 所以第四个案例我们就谈到是预付款酒店订单取消难的问题， 嗯， 这个说好是晚上6点前可以取消，实际不能退款，消费者郭先生2月7号早上在携程订了2月9号晚上深圳北站的锦江之星酒店，大概半个小时之后发现行程有变，想要取消预定的时候，携程的页面显示在入住当天18点之前是可以取消预定的、 嗯、 但是订单页面显示不可以取消，跟客服沟通，携程不同意退款，只同意给30块钱的补助、 啊、 郭先生再次致电携程讨说法，表示可以扣除违约金，但是不能全款都不退，这个携程客服回复郭先生说，享受的是套餐的价格，这个折扣在航空公司可订不到，所以呢不能说您想退就给退了，所以令郭先生困惑的是、嗯、明明他只是买了一张单程的机票，为什么在中介平台那里成了套餐呢？ 他 转而呢，对，他转而致电这个联航进行求证，联航客服告诉他，他购买的是团体票，票价150元、嗯、加上机场建设费也要200元，事实上呢携程给他的并非是所谓的折扣价，其实就是个团队价而已， 对， 对， 对， 对 吧， 嗯，这里边啊差别很大，那其实呢我们还是应该让自己擦亮双眼吧，啊，那当然有任何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会继续关注相关的消费者们的权益的问题的，关于旅行方面我们会跟您一起关注方方面面，而稍后我们半点之后会关注一下我们这爱是一道光，今天带你去挪威看北极光的好事了，我们一会儿见。 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嗯，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

我花钱了，我花钱去吃帝王蟹了。 哦，这那可是花挺多钱的吧？ 那个帝王蟹有一个帝王蟹之旅 啊， 可以下了游船之后，然后直接就是大概坐小游轮，哎，不是游轮，小汽艇吧？ 啊， 40分钟左右，很长，然后到一个极寒极寒的一个海边，然后就看一个德国裔的。一个挪威人，一个叔叔，他是我们的船长 啊， 然后操着浓重的德国口音，然后说，好，这是我昨天放下的网子，捞上来，里面有10只，够不够大家吃？然后呢， 就是手到酸是吧？ 对，然后我们船上的人有很多年纪比较大的，就是欧洲的爷爷奶奶，他们就说 more more， 就是再多一些多一些，然后呢，这个船长爷爷就拿这个只，要 more 吗？好，再扔进去一只，我后来我说 more more。他说，哦，看上去你很能吃，好，再拿2只进去，然后靠岸之后直接把它中间一剁开，很大的帝王蟹中间一剁开、uh-huh. 然后直接放在锅里加水7分钟，只撒了一些海盐，然后就出锅了，端上来之后你想是那个长脚的吗？ 我觉得快到饭店了。 出锅的时候这么长一个腿儿 啊，对啊， 然后加身子，因为它身子倒很小，因为它比较出众的地方就是它的长脚嘛， 对、 嗯、而且吃的就是它的腿儿， 对。 然后当时那个船长爷爷就说，我们在这个小木屋里面给大家准备了一些面包还有黄油，大家的吃法是可以把这个蟹肉直接拿剪刀切开、 嗯、 然后中间的肉拎出来放在这个面包上，然后搁一点黄油夹着吃， 好想哭。 然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都出来 跟我一起去的一些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嗯，他们大概平均每人吃3个腿儿、 嗯， 就告诉已经啊、哦、撑死了，晚上不能吃饭了。 你吃了3只， 我吃了7个腿。 嗯、 我为什么可以吃七个？我有个秘诀，这些人吃面包，有螃蟹我还吃面包干什么？ 面包 真是。结果你知道那个老爷爷就说，螃蟹我们这儿有的是，因为这个水域就是产帝王蟹的，但是面包是我们从这个岸上背来的，所以面包限量，帝王蟹管够。然后我一直一个个搅开吃，然后呢，因为 你赶紧发扬风格，把面包让给别人吗？ 然后我对面的德国阿姨就说，哦，山，你真的是啊，太好了， 真的是太好了，太 nice 了， 就觉得你非常的敬劳，你为了我们把面包留给我们吃，你都没有救的。然后 我 说，我 干吃干嚼黄油。 然后我就说，没关系，面包留给你们，我这样可以的。但我心里 要英勇就义了。 对，但是我心里独白是，我有帝王蟹，我还吃什么面包啊？ 就这么个意思是吧？ 是吧？ 对， 是不是很实在？ 最聪明的就是你。 这样，我刚刚觉得呢，这个已经苗山这小故事啊，纯属不是那个不是虚构，是纯属事实啊，所以让我们彻底的开了胃、啊。 我其实建议大家，如果去欧洲有机会的话，嗯、尤其北欧是非常善这个盛产这些像帝王蟹为主的一些专门在极寒的海域里生长的、 嗯 啊、对、 嗯、对对对， 你会发现在北京的很多生鲜超市进口的海鲜，现在冰鲜的全部都是挪威进口的， 嗯、 所以那里是非常盛产这些非常大家喜欢的适合做鱼生的这些海鲜制品，所以如果能够在当地拿出一天的时间报一个海上的一个 tour， 就像一个一日游一样的活动、 嗯、 又生动，虽然不是你自己捞上来，但是你也是第一时间船员捞上来让你摸一摸，然后动手一起加入到吃的行业里，会更有意义。 其实在北挪威有这种自己去动手抓帝王蟹的、 啊、 比如说在更北边的希尔克内斯 啊、 就是、 冰窟窿里， 对，专门带着一个向导叔叔或者是你刚才说的爷爷、 嗯、 然后骑着这个雪地摩托到了一个冰窟窿的地方，然后把冰凿开把网放下去、 啊、 然后亲自团员可以去捕捞帝王蟹、 嗯、 然后上来也是一个腿这么大的，然后上去直接放到锅里煮，放一些海盐直接吃、 嗯、 我们感觉在那儿就不要吃面包什么的、 嗯、 就拿是吧 蟹腿当 冰宝这事儿哈。对，我们的网友这个 Looper 上单雷他说了，说主持人可真溜啊哈，对，你太溜了。他说大姐你没去北极圈看看吗？ 我去什么北极圈，吃帝王蟹。 我其实是算是去北极圈了、 啊、 因为是那个北极圈内，但是它温度还没有那么高，像希尔克内斯它已经是在 北了， 对，北极圈内了。我是坐飞机直接去坐到希尔克内斯，然后从那儿一直往南下的。 我觉得必须有机会让我们去感受一把这个，就冲这个帝王蟹啊，也得要去感受一次。 你得带着我去才行。 你都吃过一轮了， 不，我得帮你抢呀。 你可以帮我说我不要面包那事儿。 不，你放心吧，就他们塞给你面包的时候，我可以用特别好的办法把面包匀给隔壁。 哦， 好， 他还得谢谢你。 嗯， 不，嗨，其实不太行了。 来吧，那我们是开了胃了，下面时间我们开开眼，好不好？啊，赶紧先通过一个视频短片，先去认识一下在冬季的挪威是什么样子的。 Sometimes you need to step out of the studio if you want to discover great ideas. To me, true inspiration is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every creative dream. And I can't always find that in a laptop. 我们在视频当中可以看得到这个极光下面的雪景之美。 嗯， 而且这当地的音乐人吗？他们在制作一些音乐啊，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挪威的这个就是北欧啊，这个 DJ 特别的有名气啊，无论说是一些非常著名的百大 DJ 还是一些当地的 DJ， 他们都对音乐有一些特别独到的见解。 还有摇滚乐团，像我小的时候知道的 Michael Learns to Rock， 他们就是北欧来的嘛。 啊， MLT 啊。嗯， 然后在八月份的时候，其实在挪威有非常著名的这种户外的音乐节，每年有很多著名的音乐人都会去参加。 嗯， 全世界各地。 刚才那个音乐会我有去哦， 北极音乐会， 这是午夜的，是不是？ 对对对。就是、 刚才那个有一个拿着 Tascam 的录音机那个人是你吗？ 哦，是的。 是不是去采访来的？ 是的， 我们的广播记者是吧？ 你知道吗？因为这个声音我对他非常感兴趣，就是你看那个灵动的女生。 嗯， 他那个声音响起来之后我就睡了。啊， 睡了，我一下被洗刷得很冷静，因为北欧这种声音就很冷。 你看，因为他们坐这个船，就是我每天就雪地摩托，就我每天，哎，雪地摩托我这次因为是九月份还没有那么冷，所以我没做到，但是每天 雪橇犬应该。 我跟着 爬了，应该做了吧？ 就是在北挪威有很多酣畅淋漓的这个冬季的活动，比如说雪地摩托、狗拉雪橇， 嗯， 还有刚才说的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观鲸，去捕捞帝王蟹，有很多互动的这种活动， 哦， 都是特别难忘的经历。 对对对。你看它包括是自然的方面的一些个运动，还有跟动物们进行接触这样的一些运动， 对， 特别的好。 我印象 去参观这个萨米人的帐篷， 嗯， 看到这个北欧特有的驯鹿。 哎，好美啊，感觉好干净整个世界，而且你会觉得它动物完全跟人就是那种和谐相处，而不是那种说很怕呀之类的，人也不会去惊扰它。这又是刚刚那个一个声音采集者，他在各个地方去采集自然中的声音。 他用的电脑是我们国产的吗？我们中国的嘛，你看续航时间好长，也不怕严寒天气， 充电五分钟是吗？ 对， 续航两个小时。 哦， 你看爱极光来了啊！ 最后重点就是看到这个，很 这是什么？冰雪大世界是吗？ 冰酒店 啊，冰酒店。 对， 哦， 就是因为在这个北挪威，包括阿尔塔，还有在希尔克内斯都有 Ice Hotel 冰酒店。 真的很冷吗？ 很冷， 很冷， 它全部都是用冰做的，包括它的这个床，但是在这个床上会铺很厚的这个 毯子， 对，驯鹿皮 啊， 哦， 然后呢，睡在里面是有睡袋。 哇，这是峡湾吧？ 这个是 Lofoten 卢浮敦群岛， 哦， 卢浮敦群岛呢被评为世界上最美的三大群岛之一， 嗯， 所以卢浮敦群岛呢既有这种像峡湾一样的很美的这种地貌，因为在 Lofoten 有这个山腰峡湾，另外呢它又有很多北挪威的特色，包括是看北极光很好的地方， 嗯， 也是摄影爱好者最爱的地方，因为在那儿能拍到很多的大片，随便一拍都是一张明信片， 嗯，一会儿咱们将会展示一下各种各样的明信片般的大片，然后也是出自二位之手哈，无论是 Cindy 还是 Lily 都给我们要去一些用自己的一些照片还有自己的一些旅行的故事和视频去展示一下挪威的美丽， 嗯， 挪威的自然， 嗯， 挪威的这种吸引力，当然刚刚我们提到的很多景点也会在照片当中跟朋友们再去细细的分享一下。刚刚看过这是咱们这个冬天的样子，挪威冬天的样子，咱就先聊冬天点事儿。 好吧哈，我觉得还是应该把极光搁前头，因为毕竟足够吸引人这个理由，除了帝王蟹之外第二个理由看极光，你觉得可以吗？ 对，我其实觉得真的鼓励大家，尤其在这几年抓紧时间去看极光，因为很多的喜欢热爱旅行的朋友来说，尤其是背包客，他们觉得去看一次极光是这一生当中特别想去拔草的一件梦想清单。 对， 所以那这两年就像刚才那个谁 Cindy 说了，我觉得是极光大年，无论是这个天文现象还是物理现象，这个我不太懂，但是总之是这两年我反正去年看极光的时候，身边的那些挪威人跟我说， 嗯， 现在的极光来了就有， 真的， 对， 这么大， 甚至我在奥斯陆的时候，我住了一个 Airbnb。然后呢，我那个房东就跟我说，哎，你是这次行程怎么走的？我说我从希尔克内斯，然后从北向南。他说哦，很好。他说其实奥斯陆也有，但是由于城市里面灯光太亮了， 对， 所以你看不到，并不是因为它没有， 肉眼看不到。 对，他说如果你能多住几天，他说周末我可以带你去 hiking， 然后晚上晚点回来，然后我可以带你去山上看，你会能发现。 好的房东哪儿找的？ 而且还给我打了折。哇， 他自己也爱玩。 非常好，挪威人都非常 好，对，非常好。他们家我记得有一只大狗狗，特别的大。我在想呢，一般动物如果我没见过，我很是面生的话，它可能会叫两声或怎么。结果夜里起床的时候，我去洗手间路过了它的窝，它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直接接着睡了。等我从洗手间出来回屋的时候，人家已经打起呼噜了。 呵，我觉得这种，你看刚刚我们说的人与动物这种质感嘛，对吧？那其实呢，对于北极光来讲，刚刚你提到了，你说你去那边体验， 来了就有， 找到房东来了就有。但是也有一些同学也是被这个北极光所吸引，因此呢就跟 Cindy 进行了联络。而这位同学今天我们这个百般的寻找终于找到了，而且呢我们把他请到了直播间的现场，让我们来欢迎他的亲人，不是，让我们来欢迎一下这个手账旅行的达人，来欢迎一下 Lily， 跟我们分享当时你是通过怎么一封邮件跟 Cindy 取得了一些联系，这个来龙去脉我们很好奇哈。 嗯，是这样，因为我去年呢，我是二月份生日，然后呢是二月份生日礼物， 生日快乐，好像补一个， 对，过了今年，然后当时我老公就说呢，说今年生日礼物呢就送你去看北极光。 哎呦我的天哪！ 但是他也很紧张，为什么我们选择挪威呢？就是挑来挑去，因为他说了一句话，他说那个如果要是没看着的话，就明年再去。所以。 就是饶了另外一回，可以就是说 可以再去，如果没看 保底这事儿， 所以我们就做了很多调查，就包括问我们的瑞典朋友啊，问芬兰朋友啊，然后我们还真不认识挪威的朋友在北京，所以呢就问了好多人，然后瑞典朋友就说呢，你们一定要去 Tromsø 这个地方，说因为 太好了， 对，瑞典朋友就倾力推荐一定要去 Tromsø， 然后呢，所以我们就说那好吧，那查一些资料，比如说你看我们去之前是做功课的。 把挪威查了个遍是吧？ 对，就包括比如说像这个专门的北极光的一些科普知识 啊， 然后 都是中文的吗？这些资料？ 因为我 都是英文的。 哇， 看看人家， 因为我们家先生是新西兰人，如果我要买中文的呢，就得花两份钱，对，他看不了。所以就只能买一份， 买一份英文的， 顺便那英文， 能省则省也是。 对，然后像那个这个《 星球》， 每次都看。然后这个是就是看到一个出版社出的，他好像说挺好的这本书， 跟峡湾有关的 不同角度，对，所以就大概我就是带着这三本书，然后呢加上因为我是做各方面的旅行的达人，然后我就是我每一次旅行呢都会做这么一本，别吓着你们啊！ 你这一本简直太厉害了， 这个叫我的五米长旅行手账。 我跟你讲，这特别精彩的一本东西。 邮件我就震撼了。 对，其实是两周前，发了一个他的旅行手账，到我们公邮， 对， 然后当时我看了以后。我仔细阅读了他这次特鲁姆瑟 Tromsø 之旅，然后里面这些景点历历在目，包括这个北极教堂、北极光之旅、 对， 极地中心，包括他的一些和 博物馆， 对，与这个萨米人接触的这些帐篷，觉得哎呀，都是之前我去过，但是见过很多人写攻略，没有见过有人把它画出来，画出来，整个像一个漫画一样，而且五米多长。我当时就给他回了邮件，我说：“你这样的旅行真是太有意义了。”然后 这是要清明上挪威图，对，快到清明节了，是吧？ 清明 上 挪威 图，对。 其实真的是就是这个游记，因为我在好多平台都是达人嘛，然后这个游记我在不同平台发，到目前为止基本上所有的平台都是挪威这片的阅读量是最高的，就是我觉得大家对北极光的兴趣真的是都是特别大。 哎，我想问一下技术问题啊，这个五米长的这个本本是怎么才能有呢？ 这买的就是 专门是这样的吗？哦，有这样的设计， 这是一个意大利品牌，咱不能播广告。 那就救活了一个本厂，你知道吗？ 哎， 这就是什么像什么毕加索呀什么的，就是一些这个以前的，对，就是上百年之前的那个一些艺术家，他们的手稿都是用这个牌子。 对，我突然觉得这样的打开方式才是一个手账的概念，如果是笔记本翻开的就是很商务， 对 吧？ 特别好， 对、 嗯、 对，所以我这个本它很方便，就是你可以画可以贴，嗯，所以基本上一个旅行就是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会把所有的经历都写在这里面。 你这东西没有办法复制的、嗯、 对， 别人没办法替代你的这些经历。 对， 对，我现在因为我的目标是我要完成195本，现在完成了17本。嗯， 这195哪儿来的？ 就是要 195，世界上195个 国 家。 对， 哦， 嗯，如果每个国家完成一本， 你还要再去，因为你这次去的北挪威， 对， 挪威是一个去了还要去的地方，你没有去过峡湾， 嗯， 没有去过这个。一会儿我要讲的三块大石头， 对对对， 那所以其实挪威你就不止要写2-3本， 我觉得 还有丹麦我也要去。 我觉得挪威真的是有不同方向，真的是要写好几 本，不同季节很不一样。 狭长这个国家， 对 对， 因为特别值得体验的东西特别的多， 对，因为。 比如说失重的那个我就没有体验，我觉得很遗憾。然后峡湾我还没有去，我就觉得很遗憾。 对，因为从南到北它的特色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大家都要再去。 9月份咱组团去一回吧。 好啊， 留我跟这儿做节目，然后你们一块儿去啊。然后的话 取决于你的腿能不能好 啊，没问题，没问题，放心吧啊。 当时那个就是我们选这个地儿，就是因为嗯，这个地方就听说一个是它就是几率特别高看到北极光、 嗯、 然后呢还有就是它不冷、 嗯、 就我们想象的就是北极圈里面的城市应该都是很冷的地方嘛，但是其实特罗姆瑟这个地方呢，它的海水是墨西哥湾过来的，所以它的海水是非常暖和的、 嗯、 它冬天的时候呢最低温度是-13°，就比我们北京的最低温度还要高、 哦、 其实所以在中午的时候基本上 比哈尔滨还高呢 啊，对、嗯、一定比哈尔滨暖和、 嗯、 对， 对， 有暖流， 体感非常舒服， 所以非常舒服的一个城市，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瑞典朋友推荐去那儿，他说你不用去芬兰， 瑞典的事儿了，真是的。 对，然后所以就是然后去了那儿，然后我们做准备呢，比如说像说嗯，如果看到极光呢，像这本书就特别推荐，这本书它就详细的介绍了不同颜色的极光， 嗯、 为什么它会有这个颜色，其实是因为就是太阳的粒子到地球的时候飞过来的时候呢，它飞到不同的高度遇到不同的气体， 嗯， 所以产生的颜色 啊、 所以我们最常见的比如说绿色可能就是在100米到200米之间的氧气和太阳的粒子产生的颜色、 嗯、 然后它还有白色啊，有那个玫红色、 嗯、 紫色，对，然后有白色可能比较少见，我们这次去也见到了， 嗯、 然后就是很多颜色它都会标啊是什么样的高度，然后你就看到什么样的，然后我去之前我就特意研究了一下，然后把它画在我的手账本上， 这个极光手册、 啊、 是吧，就是 对对对、嗯、所以看到极光其实有三个重要的因素，一个因素呢就是这个叫 KPI 指数， 没有吧，这还有 KPI 呢、 嗯、对对 KPI 指数。就是 KPI 指数呢我们可以在那个他们的官网上查，嗯，这个就是我自己的经验啊，就是这个太空的天气预报比地球天气预报准很多， 那是能看得见地球，对。 那然后它的指数标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 KPI 的那个这个太阳粒子的活跃程度、 嗯、 越活跃的话我们看到极光的可能就越大， 越大， 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 Cindy 说的，就是我们要去黑的地方，足够黑的地方，然后还有就是那个云层，因为地球的天气变化会影响，比如说像 Tromso 如果我们早上看到一个大晴天的话、 嗯、 其实也不用高兴太早，因为到下午可能天就变了， 嗯， 嗯，对，所以为什么叫追光之旅呢，就是我们在每天晚上大概6点钟出发吧，6点6点半出发，然后1点钟回来，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我们就是很有可能从挪威就追到了芬兰的边界， 嗯， 就是经常会这样的，嗯，我们去，比如说我们去了7天的时间，嗯，然后头两天呢，第一天就是特别开心，然后天特别好，就是又够黑，然后星星特别多，我们说肯定今天晚上特别棒，然后那导游也是说肯定没问题，然后结果呢去了以后呢，发现就是全是星星。就是 星空 也有点亮，其实 然后我就拿相机，因为带相机带着自己的那个大相机去、 嗯、 然后拿相机看呢，相机能看到，眼睛看不到、 哦、 第一天，嗯， 因为有时候就是相机 那个成像的、 嗯、它的敏感度比我们高、嗯、然后后来第二天呢就是就是突然间就变天，然后我们又追到芬兰去，芬兰的边界，然后就在一个缝儿里面看到了极光。后来那个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这个不算吧， 要走了是吗？是因为 然后第三天呢，因为我们真的是为了极光去，所以我们在那一个星期连着7天晚上都在追极光、 哦、 每天晚上都去， 深度的一个， 对对对， 真是真是， 然后 追光者就是你们， 第三天开始呢，因为之前那个瑞典朋友告诉我们说呢，特罗姆瑟呢有一个这个72小时传说，就是你如果在 Tromso 待超过72小时，你就一定会看到极光，就不管天气怎么样、怎么变化，所以真的是第三天的时候，对，就灵验了，就像、那个，就像魔鬼，就是有点那个，就是。他都后来有点害怕了，因为就像往那个往下洒一样，就是那个太阳的光就像往下洒，对对对，就像在舞台上一样，而且那个极光的跳动就像钢琴，特别像那个琴弦的后面，特别漂亮，特别美。 对，这种感觉只有到那边看了你才能明白，就是。特别的激动， 对对对，然后接下来几天我们就是每天都能看到那样的就是这样的神奇的大自然的景象、接下来四天每天都是那样的，然后我也拍了好多照片，然后后来呢，对，我应该讲一讲，就是我们之前准备的东西，就是拍这个极光。我自己我虽然是旅行达人，但我不是专业的旅行摄影达人，所以去之前我也准备了一下，就是如果听众朋友，大家如果你要是自己去看北极光呢，我有几个小建议。比如说呢，第一个呢，就是要带一个可以调手动的相机，就不要用自动挡的那种相机，那样不行、其实相机的品牌不重要，相机的价位一点都不重要，就主要 是 可以 拍呗， 可以调手动挡的相机就可以。然后呢，它的光圈要够大，然后还有就是一定要带三脚架， 要一定够稳当才行，要不然会拍虚掉。 因为手持是肯定不行的， 肯定不行的。 对，因为我们光圈要那个，我们快门要放得很慢，所以手持是肯定不行的。 没错没错， 三脚架是必须的。我看去的时候，有的人也有没带三脚架的，可能就架在什么东西上。 对， 但是你可能很难控制那个高度、角度啊什么，就 没 办法。然后 别嫌器材沉。 对 对 对，我去之前我还买了那个相机的羽绒服。 啊，给相机用羽绒服 防寒， 怕没电了什么的。 对，因为极冷的情况下，但其实 Tromso 是不需要的，根本 不需要。 我去了没有用，对，因为它很暖和，就算晚上我们看极光，我在外面最长拍过6个小时的时间。 哇！ 然后电池都没有换， 人没事儿，人冻坏了， 人就不停的喝高热量的巧克力。然后就是像这个杯子，就是随身带的，就是老干部水壶，在挪威必须得有一个，就是可以那个随时去超市买一些那种高热量的那个手冲的饮料，然后带着，就晚上一定会需要这个。 好， 他们一般车上能提供热巧。 我们这样，我们看一看呢，近距离去看一看这个 Lily 这本手账是什么样，好吧？因为有一些图片，我们可以去展示一下。首先，这是封面是吗？ 对， 是这本吗？ 封面，对。就是一个北极熊看那个看北极光， 这是封面，这个也是你自己画的，对吧？ 这是自己画的，对。 哦， 这是自己画的，这么棒！ 上面写着 Lily's Tromso 嘛，对吧？ 对对。 我以为，天哪！我刚才一直远远看，以为是这个笔记本的牌子， 并不是。但是你看这根松紧带，应该知道是什么牌子吧？然后的话，我们再来看第二张照片啊，这个是在本子里边的这张。 这个是去穿的衣服制的穿衣指南。对， 那包洋葱式穿法啊，穿了4层。 四层 算多的还是算普通的？ 其实不多， 不多， 其实不多。白天的时候大概就穿一个很薄的羽绒服出去就没问题。 没问题。 是几月份去的？ 2月份。 2月份哦，2月份是不是还有点冷呢？那个时候 是会有点冷，但是就是保暖内衣还蛮重要的。 对， 它这个包洋葱的穿法特别的专业，因为穿衣指导就是这样，就是到屋里很热的时候可以把外套脱了，然后到外面就穿上，这样的话就是不至于太冷，进屋呢也不会就是温差感觉特别的热。 我就看他好像比我穿的那个时候多得多。 你怕冷？ 你9月份去的还没有那么冷， 而且你经常就是老喝老吃那么寒性的东西是吧？大螃蟹盯着， 自带羽绒服喽。 你对带羽绒服吧。来看这一张照片，这个是 这个是在一个咖啡馆画的手绘， 吃喝的 早餐的时候。在 我觉得你那么有功夫，真是的，或者画还画多费时间啊。 这种像这种大概可能半个小时时间，有的时候会需要时间长。 哇， 就是咖啡期间，所以说特别有意义嘛。 对对对，来看这张是不肯自己什么 包香蕉皮什么，还有备注那些东西 啊、就是我这去之前还买了一本书，就是关于北欧四国吧，好像是。然后那本书就是说那个有很多瑞典人在挪威工作，然后他们被挪威人请去呢，是因为挪威人呢就付他们好像是三百挪威克朗吧，一天就负责帮他们剥香蕉皮，做一种挪威人特别爱吃的酱。 哦， 对 啊。这么回事，来看这张图片，这个三个大小的圆啊、 这个很特别，这个是那个，这个是我就是坐那个游船，峡湾，就是在北冰洋的峡湾，这个是 北挪威的峡湾， 对，北挪威的峡湾，然后。这个呢是一个007的一个摄影基地 哦、 我们看中间的那个门，这个是这是真的一个潜水艇的一个停靠的一个基地，然后这个基地呢后来就被一个英国人用1000多万人民币买下来了，然后现在租给俄罗斯人停了45个潜艇。 好家伙，这故事很多，咱慢慢再聊好吧。大家要先进小段的半点整点宣传，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一会儿见。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FM98.2兆赫，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回到节目当中之后呢，继续来跟朋友们聊聊看这个挪威的美丽之景啊。刚刚提到了手账里边包括有很多的这个极光的记录，我们不妨来去看一看几张照片，就是你们拍到的极光好吗？ 好。 尤其呢是第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我觉得是刚刚一开始打动我的照片，就是这张。 真的要回忆一下，哇哦！ 这张叫做 Wild and Free 这张照片是，一会儿我们要看到的这个，莉莉的手账的这个旅拍视频里边的一个封面图，特别的好看，而它的字体选的也特别的有意思，它很卡通，就是自己能够证明通过自己的一些照片也好，视频也好，能够告诉大家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热爱生活的一个人，内心很充满了一种热情。这是一个情况。那我们想问问看啊，这个 Sandy。当时自己的旅行故事了，好像自己去过很多次嘛，对吧？ 出差加旅行故事， 对，毕竟很多次。 他就没有莉莉那么有激情，因为我大小去了20多次， 20多次， 哇，好羡慕啊！ 我才去了一次，但是每次去的地方也都不同，所以我为什么说挪威是一个去了还要再去的地方？一个是它从南到北各有特色，另外呢就是一年四季去的时候也有一年四季不同的特色， 哎， 比如说春天去的时候，它有那种春暖花开的峡湾绿色，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春天，是4月份，要追溯到2005年， 哎呦，十几年前呢， 十几年前，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就去到了这个现在也还非常热门的这个松恩峡湾，当时去的时候，我们坐的是很经典的这个挪威缩影，我们叫挪威 in a nutshell 挪威缩影的一个 package， 先是从到奥斯陆，然后从奥斯陆呢到贝尔根，从贝尔根呢坐这个火车到这个贝尔根附近的一个小镇，然后从小镇呢再坐 大巴车到沃斯，从沃斯再换船，就是游船，一路先在游船上看这个两岸的松恩峡湾，然后到这 Flom 小镇。在这个 Flom 小镇呢，我们专门深度的去到了这个山上的一个斯塔格斯坦的观景台，然后一览这个爱伊兰峡湾的全景。 哇，听上去 当时我们去到这个峡湾的时候，坐在上面，当时有一东北人啊，就说了一句：“哎妈，啥也别说了，拍照吧。”我在拍照，因为当时大家都不想再聊天了，完全就拿着相机被大自然的这种魅力所折服。 哎，对，没错。而且我特别发现有一点，就是很多人啊，这个很多的这个吸烟的这个人们，他们到了这些个风景秀美的地方以后，他们连烟都不抽了， 不好意思抽。 另外是他们觉得这样的空气，干嘛还要抽烟呢？ 对， 是吧？ 没有必要。 一个是没有必要，非常舒服，特别得劲儿，干嘛要抽烟呢？哈，我觉得这特别的好，这个环境可以治疗很多人的这个烟瘾。 对，其实怎么说，挪威对我的感觉就是，怎么那个大自然这么好？说实话，我以前喜欢去欧洲旅游的原因是我是一个特别喜欢人文景观的人， 看楼， 对，我喜欢看楼啊，看博物馆，我喜欢看这条街道上千年，我如今走到这儿，一千年前谁走过呢？我是一个有这样想法的人。但我去了挪威之后，我真的发现我每天什么都不想做，就想穿上运动服出去走路。 其实你总结的特别正确，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挪威旅游局推广的这个 slogan， 我们的主题就是挪威大自然的赋予，就是 powered by nature。 因为其实呢，在挪威也有很多人文文化的元素，比如说奥斯陆有这个蒙克，有易卜生，而且奥斯陆也有很多的像国家博物馆呀，蒙克博物馆 我都去了。 对，就这些地方，其实奥斯陆是一个非常具有文化气息的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但是呢，我们还是觉得它的自然太，就是自然景观、就是、 大于， 对，太令人去折服。所以 首先地貌比较丰富， 对， 然后呢每一个地方，就哪怕就是怎么说呢，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去郊区旅游吧，但虽然是不同的区长得类似，但是挪威的一些小镇也好，还有野外的环境也好，每个地方都不同， 对， 地貌特征都不一样。 挪威的海，挪威的这种山，所以说一直以来我们的这个主题就还是以自然为主。当然有很多去刚才说过的去参加音乐节呀，去看这些博物馆，但是总之我觉得去挪威看到这些自然景观，还是情不自禁的把这个就是去跑步，去徒步，去骑一场自行车，去比如说游一个皮划艇或者攀岩，把这些内容而作为这个挪威旅游的一个重点。 哎，其实那个挪威我相信也是很多这个极限运动体验的著名的景点，是不是很多地方都适合？ 当然因为去挪威的话肯定是这个户外爱好者的天堂。第一呢，像刚才我说的，普通的这种小白，我们可以去骑一场自行车，像在我刚才说的松恩峡湾里面，就专门有一个小时去骑挪威的工人之路的一个行程。 这 样的 这个吗？这样一张照片， 对，就是从这个峡湾里面骑自行车的。对，另外呢还可以在峡湾呢进行攀岩，因为峡湾有很多的这个山和怪石，当然有三块挪威特别著名的大石头，在这个图片里也有展示。一是布道台，就是一个方结，就结下来在斯塔旺格地区的这个绿色峡湾布道台。布道台呢就是户外爱好者的一个目标。它呢是在斯塔旺格附近的一个专门特别著名的一个景点。虽然说去到这个挪威峡湾，爬这个步道台其实还需要6个小时。 哇， 所以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拍到站在步道台上的这个景点，还需要有很好的体力，有喜欢户外的这种运动的一个身体吧。所以说步道台呢是，对对对，就这张图片是户外爱好者的一个打卡之地。 这个岂不是就是《飞屋环游记》里面那个？ 有点像，有点像， 是吧？爷爷奶奶很想去的那个。 好梦幻啊。 然后今年其实最新一部的《007》就去年9月份在这个步道台取景了。 哦，对， 新一部的《007》播出以后，我相信这个地方会更红。 能带那么多个人呢？哈，那上头 对， 是怎么上去？ 是 爬上去， 爬上去，来回的话要6个小时。 好陡啊！ 对，另外一个大石头是再找一下图片，是奇迹石，就在谢拉尔山，是更牛的。一个 石头是在两个这个石头之间， 就是中间左边这个图片，这两个中间可以站人的这样， 对 吧？ 就是这个奇迹石， 这个 奇迹石、就是， 小航在库里眼睛对上， 就是 因为今天照片太多，我快点不过来了，都快。 这个奇迹石是更骨灰级的玩家去的地方，因为这个奇迹石啊，它整个的话直径是2米，高是5米，所以站在上面还有点危险呢。我估计特别瘦的人站在上面，风一大。有被 戳下去了。 对，我其实是刚开始担心在这个地方会不会那石头会不会有一天掉下去，但我突然想起来你站在那儿还挺危险，就你前后 危险的，对，它就不像刚才步道台能站好多人、所以奇迹石的话一定是， 而且怎么下去啊？你看它离那个台还挺远的， 跳 它没跳出下去 那就直接跳下去了 所以要爬到这个谢拉尔山的奇迹石也需要、先是要开车到这个谢拉尔山，然后爬上爬下也要6-7个小时。 这块我觉得可以做一个 VR 体验， 我觉得绝对是现在这种网红去晒自拍啊、什么地方一个必去之地、 网红不去危险的地儿晒自拍是吧， 网红都可安全的哈 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山腰之蛇，是就是在哈当厄尔峡湾附近奥达小镇里面吐出来的一个山腰之蛇，这个地方就更加的有难度，因为要去到不是这张， 不是这张吗？ 是更加突出来的一个山腰之蛇。 他找了半天一个能突出来的， 对对对， 是这个吗？ 这个是我说的松温峡湾的那个、斯塔克斯坦观景台， 特别难找，太多了。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就描述一下了，这个山腰之蛇呢就更加的艰难，因为先要开车加。到半山腰要到900多米的山上，然后再去攀爬这个山腰之蛇，所以这三块大石头是就是视觉效果冲击力非常强的。实际上挪威呢也可以做一些大家都可以去做的平缓的一些运动，比如说挪威有很多的冰川，就在峡湾附近，像盖朗厄尔峡湾、松恩峡湾附近都有冰川，那么去攀冰也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又没有刚才说的去那个对，这三块大石头这么复杂，需要这么专业的户外的经历。另外还有一个特别推荐，就是滑皮划艇。 哦，我好想去试这个 滑皮划艇，因为我第一次滑皮划艇的时候我会觉得特别累，我天生就没有运动细胞，从来不健身，也不会去就是徒步啊之类的，但是 你够瘦不用去健身 因为上次是去拍一个片子，他需要客串一下，因为有这个挪威人，他需要一个中国人面孔，然后说那你就上吧，我就去试了一下，没想到特别快的就学会了，而且很简单，我就直接成为这个视频中的配角， 女主角， 配角 女一。好，来我们看看照片吧哈，这是当时的这个皮划艇的样子，左上角那个是吧， 左上，对对对，左上角就是我， 对对对， 好棒好棒， 对对对， 左下角这个我看你穿的挺厚，还摁了个大雪球， 左下角就是峡湾的冬季，这是我刚刚1月份去的，所以也想告诉大家这个峡湾它一年四季都很美，春季这是这种春意盎然，夏天呢当然非常凉爽，因为北京30-40度的时候，挪威只有20多度， 多好， 然后秋季呢是繁花盛开，果实累累，冬季去的时候可以尽情的玩雪， 哇， 太好了。这样下面时间我觉得得要看图说话了，因为他说哪儿我找哪儿，我发现我找不着，怎么着来咱们就 对， 我只 是看了北极光，其实还有那么多的好的地方没去， 我要去奇迹石对，我要去皮划艇 皮划艇肯定得去啊，但是这一点 可以，我体力好，我跑半马都可以， 哇， 还有一项就是皮划艇其实价格非常合理，我特意拍了它的价格，皮划艇1小时单人的是150，双人的是200，就是挪威克朗其实 和 人民币 差不多， 和人民币就是差不多， 差不多， 所以说在这个就是租用这个运动器材上面，我觉得非常便宜，价格非常合理， 基本上等于颐和园那儿租那个游船。 对， 说呢，就是以挪威的物价来说，这个价格算是 相当 便宜， 非常便宜。 因为这个北欧整个生活水平高嘛， 对， 非常富有嘛。 在欧洲通常的话都比较贵，对吧？ 对， 你要在其他什么地儿的话，基本上顿顿的得人均500起哈，人民币的话，那这边的话就没那么贵。 对， 我找到了一张照片，这个是好多人一块骑行的。这个解释解释，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其实是大概四五年前我们的一个媒体团，中间其实能看到我们的一些媒体朋友，我就直接拿它去用了。其实就是在峡湾，我们很多年前，像我说的2005年呀、2008年，十几年前我去的时候，游这个挪威索影的时候，其实就是看景。到这个峡湾自己拍张照片，或者大家拍一个集体照。而近几年呢，我们就特别的去强调它的深度和互动性。比如说我们去媒体团，我们会专门骑一个小时的自行车，或者我们去游这个快艇，然后游快艇专门到这个峡湾的一个小村里面、小镇，然后到峡湾小镇里面去参观这个小镇怎么做奶酪。然后 哇，好棒！ 对，讲一个教堂的一个历史。刚才那个就是我们 骑行 到一个小镇，然后在那个小镇又去尝他的羊奶酪，去听他们讲他们那儿的小学校。然后整个这个小镇只有大概不到100多人吧，大概不到100人还100多人，我具体记不清楚了。反正就是非常世外桃源的一个地方。 对、对，当然我看到另外有一些个观景台也值得特别的去说哈。首先来看看这几张照片，刚刚我们看到的这张哈，这个大大的一个天桥，这是什么情况？这是 天桥， 就特别像天桥。 这个就是斯塔格斯坦观景台。我们去到这个松恩峡湾的佛罗姆小镇以后呢，除了去佛罗姆小镇去看这个峡湾呀、游船呀，其实还可以开车20分钟上到这个斯塔格斯坦观景台。这个观景台呢，它我没有照全，这张是我自己拍的。就是走过这个你说的天桥到尽头的时候，是一个玻璃的一个挡头，然后从玻璃，恐高症的朋友我觉得会趴着 有点害怕。 对对， 可以趴着。 对，它其实就是直接看到下面的爱玉兰峡湾。这个后面的爱玉兰峡湾呢是世界文化遗产，曾经呢也被美国国家地理评为世界上未受破坏的自然景观之首，所以就是它特别的纯净。另外我值得一提的是，其实今年在1月份的时候，我们和就新浪合作，请这个 TFBOYS 的王源去到这儿。王源小朋友在这个斯塔克斯坦观景台就耍了一个金箍噜棒，结果斯塔克斯坦的观景台我觉得现在已经很火了，已经有 成网红地儿了， 对对对，几百万、上千万的流量了。你看，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这个地方。 看看这个吧，这就是那头上是吗？ 对对对，这是那头上。我刚才说的，它是玻璃的， 一个玻璃， 对，是一个玻璃的，在这儿可以拍这个很好的大片。其实我们也在这儿还做过一些 VR 的视频，就是用无人机去拍，整个一览无余整个松恩峡湾。 太漂亮了，有这景吃什么帝王蟹呀、啊？ 所以大家一看，还有这么 多， 还是 要吃， 吃什么面包片？ 真是的哈！当然，我看到你也跟这儿来拍过照，这个是另外一个地儿的是吧？这叫做什么？什么观景台？ 这就是那个观景台， 就是 不同的角度， 近处的它， 对，近处的它，刚才那是近头的， 而且不同的季节，这是 对，因为这个地方是我们旅游局特别推荐的一景点，所以官方图有很多，我自己也在这儿每年都拍照片， 真好，真好， 一年 打卡哈，必须要打卡。这地儿丽丽去了吗？ 没有， 你看看下一次吧， 希望丽已经种草了， 种草，来继续看啊，我们这样，我们先让丽丽呢稍微蹦一蹦。一会儿来跟我们说说看，你这个视频里面能给我们展现什么东西，好吧？我们先看你这段莉莉的手杖旅行的北挪威的相关的视频，然后我们在视频之后再让莉莉给我们来去一一的介绍一下你这些经历是怎么样的。 好， 来先看视频。 看过这个视频之后呢，我们发现真的适合去北挪威吃喝玩乐一下哈。你刚刚苗山看都已经乐得都不行了，开心的。 你反正也走不了，要不然你就扛一扛在这儿。 我扛扛没问题啊，就是关键就是说呢，咱还得要好好做一下计划才行。 对， 这个手账里边的计划有这么多图片，我们展示了很多，包括人的当地的人的健身的活动啊，甜品店呐、博物馆呐、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元素。那蕾蕾赶紧给我们来讲讲看你的这些经历，包括怎么样让你感觉到很难忘的一些故事吧。你刚刚讲了一下追极光那事儿。 对，就是极光呢，就是我去之前呢，我们的目标就是看到北极光就满足了，这趟旅行就已经是 没白去， 对，就是完美了。但是呢后来去了以后呢，才发现这个其实特罗姆瑟呢，除了晚上，白天还有好多事儿要干，所以基本上呢，我又需要做手账，需要晚上画画。 嗯， 我基本上每天呢，只有大概 忙到的呀， 五六个小时睡眠。就是白天的时候呢，都出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然后晚上六点追极光，然后半夜回来，回来以后睡一会儿，然后起来又接着出去玩。所以呢，其实放松特别开心，而且就我觉得在那儿就好像就是天天就感觉是喝了那个对兴奋剂一样，就是特别的精神，然后一到八点就自然醒，然后就出门， 也没有时差， 对，没时差。然后，去的时候呢，因为没计划嘛，所以我们去我就特别要推荐那个特罗姆瑟的这个游客中心，他们的游客中心真的特别方便，跟咱们的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跟旅游局是一起的，就是这个游客中心呢，就是服务所有的游客，然后你订所有的那个旅行的那个就是一日游， 便捷， 不同的公司你都可以在游客中心订， 一站式， 一站式 解决问题， 对，而且你可以信用卡付款，然后又可以去那儿就跟银行一样叫号，但是我就发现好多那个中国的朋友啊，大家都不太清楚这个叫号，因为叫号呢其实不会叫你，只是大屏幕上有号，我就看好多人，我就不停的去推他，是不是到你了？是不是到你了？所有人都在玩手机， 就怕错过了， 就是，对，就会错过。然后他们的效率非常高，就是他会跟你推荐，就是他会问你说，你想参加什么样的活动？你是想去参加那个去看狼啊？因为他们有这种，就是当地有这种驯养的狼群，然后你可以去跟他们近距离的交流。但是交流呢，我去问了一下，本来我特别感兴趣。但是我后来问了一下，他们说你要接触他的话呢，要有一个一件事你要能做到，你就可以报名， 要签生死文书， 因为你得你得让狼亲你一下， 对，有这种与狼亲密接触，就是舌吻， 哎呦， 对， 有点害怕呀， 没有真正舔，但是与我一起， 不是只是贴一下， 不是， 他得要亲你一下， 他要舔一下你，就像狗一样， 用舌头去舔你， 对， 因为狼其实在那儿的狼是被驯养过的，它是。就是北极动物园的狼，它呢就是已经知道怎么和游客亲密，所以你一旦和它要有亲密接触，你就要对它特别放得开。那么狼其实就其实和我们家养的狗的宠物一样， 类似， 它就会舔来舔去的， 你得抛出橄榄枝， 对， 它才信任你。 亲密的一个接触， 那 些狼真的很可爱，就是跟我们印象里的狼真的完全不一样，非常安全。然后比如说还有这个， 所以后来 你去亲了吗？ 我改了行程。 我当时是看着我的队友去亲了，然后我说好吧，你亲了我就不亲了，因为他那个牙非常尖， 对对对 对， 看着有点恐怖。 然后非常温柔的亲完了还有口水，我就没有去试，我说这种还是留给你们吧。 但是我试了一个类似的，我在那个希尔科内斯的时候，那里有一个雪酒店嘛， Snow Hotel，他们家养了很多很多的那个叫雪地，对对对，他们就雪橇犬，然后冬天的时候他会拉你去在雪地里，但因为我去九月份的时候还没有雪嘛，所以我当时我问了那个酒店，我说那些狗狗特别多，狗圈每天在叫，我说 热情， 我说还有其他有可能的项目吗？他说你要是愿意的话，他说我可以明天早上给你安排一个早点的，就是去徒步，但是带上一个狗，这个狗平常是拉雪橇的，但是你有这个要求，我可以给你有一个袋子绑在你腰上，它带着你去，因为它认识这儿的路，不然你可能会丢。然后他说大概也就是半个小时左右，因为他们之后还有事儿，所以你需要在那个之前我给你安排一个这个。我说行啊，他也是说你先挑一个你有眼缘的狗，因为那个狗圈里面到大概有好几百只，然后各种长相各种颜色，我当时挑中了一只狗叫 Cici， 就因为那个名字好听，而且他很傲娇，他根本就不看我的。但是我就觉得，哎，你不看我好，我就要选你好了，而是纯白的。 嗯， 当时那个训狗师就把他叫过来，就说你需要贴他的脸一下。 嗯， 他说明天他才会踏踏实实跟你走，你今天你们先认识一下。所以贴了一下脸， 很亲近，有亲近感。 对，但是他面朝着我的时候，确实呲着牙，我有点害怕。那个小狗的牙也是很长的，反正贴了一下很勉强。第二天就按照穿了那个衣服啊，因为有很多泥塘嘛，森林里你要穿一些防水的鞋，还有衣服啊，还有一些装备。早上起来他带着我，不过那个狗啊，它真的有 狗遛人， 对，它真的有点欺负人。它知道我可能并不是很擅长户外这件事情，所以它最开始走得非常的快，而且一溜小跑。 你甩到了后面， 但是它带着我的腰啊，所以我就得一溜小跑 跟着 它，而且我越跑得快，它就越跑得快。最后我就已经跑得特别快了，后来中间那个训狗师就冲到我旁边，就说你不要让他牵着你走，要让你随着让他随着你走。 对， 我说那怎么，他你要在气势上赢了他，我说怎么才能赢他，你就站在这儿，你能他能弄得动你吗？你肯定比他沉呢。我说好，后半段我就占领了优势，后来他就乖了，但是反正是有一个博弈的过程。 看来他还很有主见啊。 对，很有，哪怕他叫一个女孩的 CC 这样的名字。 哎呀， 被欺骗了。 看过的图片啊，就是跟那个狼亲亲那个图片，看上去我觉得那个狼还挺温顺的啊。 对， 而且毛茸茸的也很可爱的样子。来，继续回到这个莉莉的这个经历当中，我看你写了一下关于这个搭乘缆车登高俯瞰全城，整个包括还有像是最北的天主教堂，还有峡湾的一日游，这是要说打算去的还是没去的，还是要已经去过的地方呢？ 这些都是去过的， 去过的地方。 哇， 我觉得如果白天的话，特罗姆瑟，我觉得最推荐的就是这个登高，坐缆车上去。 是这个吗？ 它在这个是 这个是贝尔根 啊，是贝尔根， 是特罗姆瑟的缆车。然后它就是 因为我们刚才看那个视频里面呢，就是有一个长长的一个岛，那个其实就是特罗姆瑟整个这个城市，就是这个样子，就那么大，大概长应该是7公里左右，我记得是不到10公里的样子。就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城市。然后在这个海的对岸呢，很小的一个海湾，然后对面是一个也是一个岛，那这个岛上呢就是这个缆车，可以上去以后然后看整个特罗姆瑟的城市。对，然后我特别建议就是下午大概3点多钟的时候去，然后正好看到日落。因为整个山都是被白雪覆盖的，而且特罗姆瑟就很特别的地方，它就是不管怎么下雪，然后过了2天不下雪了，你像咱北京如果是下完雪就满地都是泥，对吧， 它就化了。 在那儿呢就是它也化，可是它的冰也是白色的，它就没有土，就特别，对，非常干净，就下完雪整个地面还是白色的。所以就是它能维持很长时间，很漂亮。所以这个地方就是登高的地方，我就特别推荐。 哦，这个地方我好像是也去过， 一定要去。 对，应该是有一个 可以俯瞰全景 游轮，应该是靠岸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港口。 对对 对, 对, 对， 我们好像是徒步走到了山顶上。 对对 对, 对， 应该是 乘坐海达路的游轮到特罗姆瑟的话，它是一个主港， 对， 那么就会有这种岸上的游览项目，是去到缆车上面。 对，好像 整个 停留了一下午呢，所以基本上就是中午吃完饭就大家出去，哎，不对，上午就走了，一直到晚上那个游轮才开走，所以在那个 是 一个很大的港口。 对，然后在这个缆车的上面还有一个小的咖啡厅，可以喝喝咖啡呀，吃点甜品。另外它也其实有一个像 viewpoint 的一个观景台， 有 可以伸出去照这个整个的全景。 其实可以给大家一个贴士，如果在当地报那个游轮的话，像海达路德那个船，他们船上有很多的那个，一到靠岸的港口的时候都会有 tour， 你可以下船。而且很多 tour 是免费的。对吧， 非常推荐。 要跟着他们这个每个旅行的这个小的计划团去走。就船上报团，船下游。 对， 这意思。 船上吃饭，下船运动。 得要几天那个。 我觉得越长越好，越长越好，只要台长同意，真的。 在节目里边就要这样说吗？这是。 老板，我替你去再试试吧。 来，那继续啊，继续啊， 又该进宣传了 啊？是吗？哎呦，还真是。哎，我们要进半点的宣传了，半点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最后的一段视频要跟朋友来分享，一会儿见。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

130，可以去其他的几个地方。 但这远点儿，这多点儿。 对对对，但是是本地嘛，就是到了从奥斯陆、贝尔根这几个大城市都可以任意组合的。像现在如果说春天5、6月份去的话，那么首先呢，是飞到首都的奥斯陆。奥斯陆呢有很多文化的气息的景点可以去，像刚才说过的这个 蒙克美术馆， 蒙克美术馆。另外呢，也有一些必须打卡的，像维格朗雕塑公园。 对， 有很多关于人生这个意义的一些雕塑公园，还有维京船博物馆。去到这些地方，另外呢就是特别推荐去到挪威的峡湾门户城市贝尔根。对，因为贝尔根呢曾经以前是挪威的首都，然后现在呢也是挪威人，贝尔根人也很骄傲。因为就是那个很多挪威人会说我是贝尔根人，或者我是奥斯陆人。 怪不得我上坐船的时候很多人都说 我是贝尔根人。 对，你是去贝尔根吗？因为那条线路有北向南嘛，最南站 贝尔根有一个，就是 我说哎呀，我在什么兔尔什么海姆就下船了，他们说啊太遗憾，我们都是贝尔根人。 对对对， 所以我也 是贝尔根，这就是贝尔根。 哇，这么美，我真的好遗憾我没有去成。 贝尔根非常美，因为贝尔根呢它也有这个很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就是这个彩色的小房子。曾经是这个汉萨时期德国的一些做生意的 汉萨同盟国， 汉萨同盟国的时候很有名，现在还保持着原貌。像这个彩色的小房子现在都是一些卖纪念品的商店和一些咖啡厅。但是总体的这个原貌从来没有改变过。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贝尔根的鱼市。 哇，有鱼市场。 对，非常好的一个港口。然后从这个每天有从贝尔根附近打捞的这个新鲜的鱼直接拉到码头，然后在鱼市就可以买这种新鲜的三文鱼呀、鳕鱼呀，像这种蟹肉可以做成各种的食品，在这个鱼市上直接可以。 每天早上都有吗？ 每天早上都有。 哇， 我特别喜欢去逛这种市场的感觉。 哦，不适合你，鱼腥气太重了。 我特别喜欢， 容易溅到身上。 我不怕，我特别喜欢。 你可以逛菜市场，但海鲜市场。 No, 我替你去逛海鲜市场。 不行，给我回来。 我会把你打包一盒三文鱼。 没有，因为我会特别喜欢看各种各样的那种鱼市场里面各种各样的鱼啊，摆在那里摆着，他们的冰鲜的那些装备，还有各种各样的会冒着那种凉气儿的那种感觉，特别的新鲜， 新鲜， 非常新鲜。对，然后贝尔根呢还可以去如果有就是感兴趣文化的朋友，可以去贝尔根有一个叫寇德博物馆去看很多真迹，因为它是也是在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地区非常有名的一个艺术馆。另外呢还有就是著名的这个晨曲的作家爱德华格里格，他就是贝尔根人。当时呢就是贝尔他在这个他的故居写了很多培尔金特呀，像这种很有名的一些曲子。 培尔金特是在那儿创作的。 对，所以说去到这个爱德华格里格的故居特洛豪根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景点。离贝尔根的市区呢只有大概车程10几分钟、20分钟的样子。 这么近。 非常近，因为挪威这个贝尔根城市还是比较小嘛。还有刚才就是放缆车的那张图片，可以上这个缆车去看贝尔根的全景。 对，弗洛伊恩是吧？ 对，就是对，是这个弗雷因缆车，可以去看贝尔根的全景。其实去年就是花样的旅途，花样姐姐、志玲姐姐他们 对，我记得 这个地方，所以整个贝尔根他们去拍照的地方也成了很多人现在去贝尔根打卡的一个拍照地。然后说到这个春季去挪威的话，那么从贝尔根就可以选择不同线路去到峡湾。像我刚才介绍过的松恩峡湾，那当然是很经典的一个线路，去到弗洛姆小镇。也可以去到叫哈当厄尔峡湾这个峡湾。哈当厄尔峡湾它的特色呢就是有很多的果实，有成片的苹果树、梨树。然后整个峡湾会比较平缓，它就是很适合自驾游、家庭游，比如带着孩子去那边度假。然后有一些家族的酒店，感觉到挪威很考究的一些历史，包括酒店里也可以看到他们穿着挪威时期这个传统服装的人们。所以说哈当厄尔峡湾我非常推荐这个亲子游、家庭游。 来，我们看几个峡湾的照片哈，甭管是哪儿咱先看看。这个太美了。 这是松恩峡湾。 这是松恩峡湾。 对 对， 宋文峡湾比较适合年轻人，喜欢户外运动的年轻人，是不是？ 其实宋文峡湾就是适合所有人了， 所有人， 因为就是它的整个美景非常的壮观，有各种，比如坐游轮呀，坐倒大巴车，像我刚才说的，私驾也可以去，然后哈丹厄尔峡湾是比较田园风光，盖朗厄尔峡湾呢，这个是盖朗厄尔峡湾， 那个大石头我找着了吧？ 这个对，这个传说的山腰之蛇， 对， 这就是位于哈丹厄尔峡湾附近的欧大小镇的山腰之蛇， 第三块大石头， 对啊，然后像盖朗厄尔峡湾呢，它非常著名的是有很多的瀑布，其实看起来我们看图片可能和其他几个峡湾有点像，但实际上盖朗厄尔峡湾呢，有很多瀑布呀，而且还适合这个坐游轮去观赏，因为坐游轮的话，两岸就是有瀑布，有郁郁葱葱的树，感觉视野非常开阔，另外就是刚才介绍的步道台和奇迹石的那个旅色峡湾，旅色峡湾就更适合年轻喜欢刺激的朋友和喜欢户外的朋友，那么旅色峡湾呢？它就是其实比较推荐春夏秋，因为冬季的话太危险了。如果有雪的话，爬那么陡峭的山会有一点危险。 我记得有一个在水里面，就是穿了一个防水的裤子还是什么，就很高，然后从那儿趟水趟过去，那个是一个什么项目来着？ 哦，那个应该是就是坐皮划艇， 对对对， 坐那个游艇的一个激流，就是有点像激流勇进，我们这儿坐快艇，它是在盖朗厄尔峡湾，可以是几个人坐在这个游艇里面，然后穿着这种防水连体服， 然后会下来是吧？ 对对对， 走到水里， 对， 我好期待那个项， 好好玩， 对，我很期待那一项， 对。 但很多人就不敢，但其实他那个是很防水的，而且会有人带着你，而且有一些老师他会看，如果水流太湍急的话，他会建议你上去啊。 对对对，他会有不同的这种弯。 我觉得挪威有很多这种可以体验性的项目可以尝试， 对对对对，就是互动性的项目会让人觉得更能够待的时间更长，而不会像以前似的只去看一眼就好了。现在有很多可参与性的活动。 反正我们刚才聊了的话，发现可去的地儿特别多， 而且可参与的特别多。 对，能不能麻烦 Cindy 帮我们稍微总结一下，比如说那么几条线路选择吧，针对第一种人可能就是喜欢看看文化，第二种人可能就喜欢极限的，第三种人可能，当然了，极光肯定是有一些人专门想去一趟，就 像 利顿 一样， 对，所以大概有那么几大主题，能帮我们推荐一下？ 好呀， 好吗？ 像喜欢文化的朋友呢，那么就可以去挪威的文化之旅。我非常推荐他夏季八月份的时候去，因为八月份的时候在奥斯陆有大大小小的音乐节。 我要去。 对，然后 我好想去一个音乐节。 然后去音乐节的话呢，就可以看到很多挪威的音乐人和整个欧洲顶级的音乐人。然后还可以去各种博物馆，想看到他蒙克的真迹，然后还有这个一 看看呐喊 一些戏剧。对对对，然后也可以去贝尔根那个。Code 博物馆，就是整个喜欢艺术的朋友， 大概多长时间呢？十天左右够吗？ 我觉得如果是喜欢艺术的话，那么一周六七天可能 就 够 了， 对，就够了。然后顺便也可以去峡湾去看看，因为艺术的话呢，在那边还是比较集中的， 对， 就比较集中在 大的城市， 对，比较集中在奥斯陆和贝尔根 两个地方。 那么喜欢探险的朋友，那就有多条线路可选择了。我觉得起码得十天或十天以上的假期，因为像我刚才说的几大峡湾都挺适合去的。 这几大峡湾的分布大概是在什么位置呢？ 它大概都在挪威的中部， 中部， 对，中部。所以说以贝尔根为主线的话，整个由这个尤其是盖朗厄尔峡湾、松恩峡湾和哈丹厄尔峡湾都可以就是 get 到，只有这个旅色峡湾稍微往南一点的，所以如果四大峡湾都去掉，都去到的话，还需要十几天的行程。 我觉得 我还有什么双峡湾的？ 对 对 对，双峡湾其实 挑两个。 对， 比较适合交通方式是坐船还是个自驾都好。 自驾的话非常方便。其实我稍后其实还要介绍，挪威也是非常适合自驾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它的大西洋之路，是有一个扭的这种桥，不但是可以一览无遗这个峡湾的风光，而且还可以驻足各个这个公路的一个风景。也是非常美的，所以说公共交通其实也很便捷了。像我刚才说的挪威缩影，就可以直接查到如何去串联这种公共交通。如果是自驾的话，那就是更适合去一些深度的地方，因为自驾的话可以随意的开更 更远或者是更自由搭配的地方嘛。 嗯、 如果是当然跟团游也很合理了。 嗯， 所以其实看是你有什么样的需求。 嗯， 如果是户外的话，建议是自驾去。 嗯， 自驾去比较方便。如果不是自驾的话，也要报当地的一些 tour， 因为像有一些极限运动的话，不是公共交通能够到达的。而喜欢摄影的，那其实我特别推荐北挪威，因为喜欢摄影的话，那北挪威的北极光，无论是极光， 考验技术啊，这个是 对，还是刚才我说过的卢浮敦群岛，都是随意一拍就是大片儿。像不喜欢摄影的人都忍不住拿手机要去拍一些大片儿、嗯，那喜欢摄影的人可能就会有更多航拍啊、延时啊、各种各样的 无人机呀、 啊、 飞一飞、啊， 对对对，各种手段。 哎呦， 那么其实挪威从南到北。各种玩法都非常推荐。 哎呀，哇！我觉得可以来一次这个数码摄影之旅啊， 对， 然后可以再来一次这个文化艺术之旅，音乐哈、啊 嗯， 再来一次这个大自然的峡湾之旅。 对，其实我觉得每天就走路都是很高兴的一件事。 对对对，还有一点，就是非常重要的是，挪威是一个滑雪大国。 对， 因为刚刚结束的这个平昌奥运会上， 冬奥会上， 挪威得了金牌。 对， 那么其实挪威呢，我们今年也会重点的推出滑雪。那么滑雪呢当然是冬季去了，滑雪呢从11月份到来年的4月在挪威滑雪都是不错的选择。那么无论是在首都奥斯陆附近的这个滑雪场，还是说曾经举办过冬奥会的利勒哈默尔，叫利勒哈默尔，还有这个峡湾地区，刚才我说的松文峡湾附近的米克达林滑雪场，包括在北挪威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滑雪场都可以，就是由你去选择，有简单的，有带教练的，也有那种特别高手的滑雪大咖去那边。刚刚我有一个朋友从挪威回来，他去了十几天，去了各个滑雪场，他就说我感受最深的是什么样的人来挪威都可以滑得特别嗨，因为像他这样大咖，他可以滑野雪，就很粉 哇， 那边滑野雪，然后有一些家庭就可以滑那种大坡、小坡。然后呢，也有一种是跟着教练去初学者，还有一些 cross country 就是雪地行走这种。所以说，整个冬天去到挪威的话，滑雪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太好了！ 我在 Tromsø 的时候见过那个就是雪地行走的。我们在看极光的时候，因为我们当时是在一个湖面上，然后对面就是几座山，那极光就在山后面，就像下雨一样的极光。然后我就问那个带我们的带队的，我说那个远处有一些小点儿，但是不是肯定不是星星，就是在那个山上的位置，他们说这就是他们那个 对， 就是在晚上走， 就穿那个大脚鞋，是不是？ 就是、其实是雪板。其实雪板， 哇， 雪地行走就特别酷的。 其实我觉得一到雪季的时候，因为像北欧的雪季肯定比较长，一直像 Cindy 说到4月份 都可以滑。 对，所以呢，我觉得在雪季的冬季可以配上极光是比较搭配的时期。 对，因为在北挪威有非常好的雪场，如果你滑着雪， 看着极光， 头上有极光，那真是一场 最好是滑到终点的时候有人拿着热桥等着我，这是完美的。 哎呀，来吧， 找一个暖男跟你一起去，随时提供热桥。 小航在那里去热桥， 我在邀请我一块去吧，真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觉得时间的关系啊，咱们没法聊太多的这种大的这种细节的东西了。 对， 咱们还是通过一个视频。刚刚我们说嘛，刚刚看过了冬季了，看看夏季什么样。 好吧、 刚刚我们又提到了8月份那会儿这个挪威这么多的音乐 节， 我对这个事情是耿耿于怀，不是那个迫不及待啊。那个因为我特别喜欢当地的这个 DJ 和音乐人，我最爱的一个这个挪威的音乐人就是 Kygo 这样的一位电音的 DJ， 叫 KYGO Kygo。 那他呢就是非常喜欢做一些 Tropical House 和这样的 Progressive House 这样的一种风格的音乐内容。那么下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挪威的夏季的宣传片的背景音乐，就是来自于 Kygo 跟 Matty Noise 两位去组合演唱的一首歌的 Stay。 来去看看这样一部片子它的背景音乐，你是否能够被他们的音乐和画面同时打动。 follow our path， 就来吧，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走。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潮流梦工厂，看到这里我们会觉得真的让我们动心了，挪威。 真的， 嗯，其实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一位同事啊，应该是我们的监制， 嗯，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热衷于这个去北欧旅行的一个梦想家， 他特别喜欢北欧， 他说他会认真看今天这期节目的内容的。因此我觉得到时候可以给他一个比较好的指导哈。 对， 嗯， 我觉得今天我们主要就是服务性，给大家提供可能性。 嗯， 因为最开始很多朋友去挪威可能只知道峡湾，知道峡湾的人比较多， 嗯，挪威只知道三文鱼， 对，对，像我只知道帝王蟹但是很多的朋友，我希望听完我们这期节目之后会发现你去那儿可以做很多事情。 就是的， 在有限的旅途的时间里，你可以把你的行程更加丰满， 嗯， 体验各种项目，让你的整个旅程更加刺激。 是，那当然了，我们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8分钟时间向我们的两位嘉宾进行提问啊。 嗯， 我们的网友们可以赶紧把你的问题提到我们的留言区啊，去说一说。这个刚刚有 Looper 也在说，刚刚那个是哈士奇吗？应该是吧。刚刚果拉学校，我这边有图片， 我觉得是哈士奇。 对 对， 是哈士奇， 应该是哈士奇。刚刚我看到图片了， 嗯， 像这个后边那个应该就是， 拉学校的那边还有鹿。 对， 有驯鹿，驯鹿两种。对， 这张照片拍不错哦，运动补偿哦。 你都会这么专业的词儿了， 是不是？ 做数码节目没几个月长见识啊，真是的哈！ 没白跟你混，你知道？ 真是真是。 有一位网友朋友就问了，说那个去看北极，在北极有没有可能看到北极熊？ 嗯，那要去到斯瓦尔巴群岛。 斯瓦尔巴群岛 就更北的地方。 嗯嗯，然后怎么去呢？比如说从奥斯陆坐飞机还是坐船？ 可以坐海达路德游轮去， 坐游轮去， 坐飞机去，去到斯瓦尔巴群岛，专门有北极熊岛。 嗯 嗯，还有人说大概得多少钱能够去这么一趟？这个风险由人吧，应该就是 对，那就要看你，比如说莉莉，你花了多少钱？ 我大概因为我不付钱，所以大概我们没有一个明显的预算，所以大概可能一个人25000左右吧。包括机票酒店， 去多少天？ 我们去了9天，10天， 10天的时间， 我们在丹麦待了1天 啊， 这是所有的花销， 所有的吃住， 加上 我们去了7个晚上的极光哦， 哇， 其实是 OK 的价钱， 是非常合理的，因为大家一说到挪威，可能印象中都觉得哇非常贵， 对， 其实我觉得很多年前按就是这种旅行的生活水平来说。花费在旅行上呢还是很贵的，但是其实现在随便去很多欧洲国家或者和其他国家相比， 20000+基本上这是很正常的 事情，对，贵了，而且是那么回来有谈资的地方，而不仅仅是在某个地方拍个照啊，有很多参与性的活动，所以20000+的这种水平 经历 非常合理， 而且说实话，自由行肯定会比团略贵一点点， 对 吧？所以这个价格咱们不能跟这个跟团游的价格比较。另外，如果您想省钱的话，还是开始我们节目说的，比较早的制定您的行程计划，早订酒店、订机票，而且我个人觉得坐船相对是不是省钱一点？ 嗯，其实坐船的话，有坐船的好处，比如说可以上船下船做这种 tour， 上船的话休息，各有好处， 省酒店钱，还省了交通 钱， 交通和酒店 饭钱， 饭钱 饭钱也省， 饭钱要看你要不要 plus 加他的餐， 加那个酱是吗？ 要看你，因为他们那个 收费的， 而且那个船也是早订，它有价格的上下浮动的， 对对对， 所以 其实机票也是像这个季节。有很多是这个打折季，如果现在你就把7、8月份或者甚至都秋季冬季的票定下来，那就省了很多钱， 没错，所以呢既然提到咱们的出行了，咱们就用最后这4分钟时间给大家去做一下出行的提示好吧，包括像是航班怎么选择，酒店该怎么选择啊，该飞哪个城市，能不能给我们来做一些提醒。 我先讲讲我自己的经历啊，就是首先我印象里我就感觉挪威的签证非常简单，其实不用大家不用想象的说我一定要去找一个代办怎么样，其实在北京办我自己办非常方便，而且我很少去签证中心，没有人排队的，就是挪威办签证是不用排队的，而且 几天出签， 对，非常高，而且你不用带照片，你去了以后他说站起来，然后我站起来了，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已经把照片给我办好了。 哦，是吗？ 对， 这个服务很不错， 就是一系列的服务，没有额外的收费，只要你带足了那个资料，我好像是4天就收到了签证。 就是非常简单，而且就是很顺利，比我想象的顺利的多，我都没有缺任何东西，就直接是办好了。然后还有像机票呢，就像刚才Cindy说，真的要提前订。我是因为我先生的时间有的时候不是很固定，所以我之前看了一眼机票，在我看的时候呢，其实那时候机票是应该是大概5000多打折票最便宜 的，买的时候又涨了很多。 对，就是到临近要出发的时候买的时候，因为我们也随时在看那个 KPI 的变化，我们想说，哎，看那个指数到最高的时候，我们再决定是哪天走。所以是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是到跟前才买的机票， 那贵了吧？ 那样大概一个人下来是8000多的机票，然后我们选的是北欧航空的，然后直接飞到那个丹麦哥本哈根，然后我们在那儿住了一个晚上，因为我也很喜欢丹麦，所以就特意在那儿留了一天，然后第二天才飞的，才去特罗姆瑟。特罗姆瑟也是我们要所有都是要先去 Oslo， 然后再从 Oslo 飞特罗姆，再飞 Tromso 这样。 其实航班非常的便捷。 对。 现在可以去到北欧的，可以有像北欧航空坐到哥本哈根转机到挪威的各个城市，也可以坐芬航，芬兰航空到赫尔辛基转机到各个城市， 国航也有， 也可以坐国航飞机到斯德哥尔摩， 对， 然后转机到各个城市。还有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刚才提到丹麦，其实我们北欧旅游局啊也宣传这个丹麦的旅游， 那是啊， 而且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 祝安徒生 文化大师安徒生的生日， 对，4月2号， 所以呢，我想在这里说，下次我们还可以聊一些丹麦。 对， 没问题，咱们约下次节目。 对，欢迎大家去北欧的这个5个国家挨个去转一遍。 对对对。然后还有刚才其实一直没说到，挪威有很多带回来的一些纪念。 哦，对， 纪念品摆出来好多东西呢哈。 山腰就非常 快快快，我给你举起来。 还有帽子， 快快快快快。 还有挪威的帽子， 挪威的帽子。 还有就是挪威的鱼油，还有挪威的大毛衣。我今天差点把我那个大毛衣给带了，后来我觉得今天实在太热了，如果不穿上可能显示不出来它的那个好看。 对，但是这个山腰就特别好看。我们以前想的这个一定是小鬼脸的样子，结果你看还是挺可爱的。这是一个小摆件是吧？而且有很民俗文化在里面， 伴手礼也都可以带 手礼。 还有挪威，因为挪威非常盛产这个三文鱼啊，它的水非常干净，海产品非常好，所以如果在那儿吃海产品，那么带回来可以给家人带鱼油，有各种有这种液体状的，也有这个小片儿的胶囊式的，所以鱼油也是必带。 哦，我记过跨北极圈的时候在船上，他们有个仪式，每个船长每个人捞一勺鱼油放在你嘴里 啊， 对。 腻不腻得慌啊！ 就是那一刹那，他们刚就是倒计时5、4、3、2、1啊！我们现在过了，冲出了北极圈，然后每人喂一勺鱼油。 哦， 我是为了要那个勺哦，所以只能让他喂一口给我。 但是其实他女士吃了非常美容的，补充这个 omega 3， 对， 然后所以挪威人看上去皮肤也非常好。 对， 挪威美女特别多。 对， 哎呀，今天我们这是一个 时间又到了， 是时间到了哈，我们这是一个特别负责任的旅行、美食、美容、生活、运动、健康。集为一体的节目啊，对，潮流梦工厂，记得是每周一的晚上5点到7点是我们的这个旅行单元。再次感谢二位嘉宾 Cindy 还有 Lily， 感 谢 你们，谢谢 大家， 谢谢大家。 好了，这里是潮流梦工厂，我是常小航， 我是苗山， 咱们周五的数码单元再见了， 对， 拜拜各位， 谢谢， 稍后将会是活力 Music。 小回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